叶修听了这建议，大为赞同。只是表示要去先学习一下技能。技能点这个东西不光是任务给，此外还有升级时的奖励、杀怪盗一定数目，还有一些挑战任务。靠这些都很是硬性的指标，可以最终达到4000。这回是7级升到10级，技能点没积攒出来多少。 但关键是10级又是一个可以学新技能的阶段。其他4人当然也是要学，于是各找导师学了技能，之后再前往蜘蛛洞穴汇合。蜘蛛洞穴门口的人就不是很多了，毕竟他们这一队人也算是升得较快的玩家，而且参照新手攻略进行的玩家都不会考虑这个副本。 门外只有一些零星的玩家在组野队，由于这副本难度大，所以互相都会询问一下装备情况，组队没那么畅快。叶修他们5人倒是干脆，来了啥也不说，直接就进。只是这一次，月中免死人又开始鬼祟起来。哎，立刻搞死还是看看情况？一人悄声问。 要不先看看，这人着实是个好打手，先利用着 ，BOSS 的时候再设计他怎么样？田七提议。嗯，其他人都没意见。老实说，他们和叶修没仇，眼见这人打得这么出色，是队里第一输出战力，都有些舍不得让他走了。但碍于月中免着朋友的面子，终于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几人嘴上不说，心里都挺惋惜的。喂，解毒药剂都带了吧？ 进了本后，田七问着众人，大家都嗯，只是叶修又是随意笑了笑，没必要。这家伙找死！ 月中眠很是不爽叶修那自信满满的口吻， 更方便我们行事。 田七倒总是看得开。蜘蛛洞穴里光线幽暗，随处可见破落的蛛网，地上时不时就见一些散落的尸骨，看起来阴森恐怖。月中眠等人都有点紧张。荣耀中死亡那是会掉经验的，普通世界是 10% 装备也有可能掉落，但几率比较低。 这点到了神之领域更可怕，死亡会掉 20% 的经验，装备也有相当高的几率爆出。再看君莫笑，此时却还像在格林之森似的，提着他的战矛大步走在前方。月中年四人一看这家伙主动探雷，倒也好。叶修对这些低级副本都早忘得差不多了。 他印象里自己当年好像还做过一个蜘蛛洞穴的攻略，现在却一点也想不起来。想想这都已经快10年过去了。叶修正唏嘘，一边石缝突然窜出一团黑影，直朝君莫笑面上扑来。叶修左手可键盘，右手拉鼠标，君莫笑向后一个翻滚，避过这一扑，起身就是一个天机。 扑来的是近战带毒的绿蜘蛛，中了这次天机后翻着大肚子被挑起，对浮空目标追加攻击是荣耀中最基本的操作，叶修岂会错过？键盘鼠标一阵密集的响声后，君莫笑向前一跳，提矛挺上，从空中到落地，对着绿蜘蛛就是一通狂刺，啊噗噗噗噗噗，接连4枪，枪枪命中。 绿蜘蛛被直接钉到一边石缝上。我操，不是吧？ 田七大惊，浮空4连刺。另一人配合惊叫：“实际就能打出浮空4连刺？”第三人，月中眠则只顾着张大嘴巴惊讶，说不出话来。浮空4连刺，这是一个多少人知道？ 但却做不出来的战斗法式连击，理论上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用普通攻击的直刺、龙牙 再加上战斗法师十级技能连突的两记连刺，对浮空目标完成四记直刺攻击。 我听说手速170以上的才有可能做出这套连击啊。 田七说， 那是转职战斗法师后有攻速加成的情况下吧。 另一人提醒， 他现在只是个散人呐。散人和战斗法师的攻速差多少啊？不知道，还要考虑装备，他现在装备不可能有加攻速的。 君莫笑身上的装备基本都是和他们一起副本的时候拿到的。 啊，武器呢？是不是他那武器的问题？阿远，别找原因了，就算让你们转成战斗法师，给你们一身加攻速的流光套装，你们打得出来浮空四连刺吗？ 一片沉默。如果他们打得出来，他们就不会这么惊讶了。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三人齐齐望向了岳中眠。 哎，我说，这个人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去得罪的好啊。 田七的语气有些严肃了，话是对着三人说的，但目光却只是朝向了岳中眠。 对啊，170以上的手速，这是大高手啊。 又一人附和， 170只是保守估计，他现在是散人，无装备就浮空四连刺，手速怕是得过200吧。 200的手速，咱们工会里恐怕只有会长有这个水平吧。 非但不应该得罪，还应该好好拉拢才是。 这样的高手，我觉得他可能应该已经是有背景的。 几人纷纷议论，只有岳中眠一直没有开口。这些个道理他都是明白的。其实在一起下了这么多次副本后，岳中眠对叶修的怨恨也已经淡了。如果再能把那家伙成功害死一次，那就彻底功德圆满。但现在知道这人是个大高手，要对付他很有压力后，岳中眠心底的怨念反倒又被激发了起来。这种感觉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羡慕嫉妒恨什么都有。正要说点什么，结果一看自己三个弟兄此时都正在观赏君莫笑打怪，嘴里不住的惊叹的。岳中眠连忙也转过去一看，才发现到了蜘蛛洞穴，这人技术之强劲才算真有了体现。格林之森那边小怪太弱，君莫笑攻击又高，怪灭得太快，自然看不出来。 BOSS 是斜后点，但是都一拥而上围攻也不明显。如今看到他这里单挑皮鞋更厚的蜘蛛，这技术水平表现的可就更明显了。 连击已经17下了，从浮空四连刺以后就没断过，好像是借了墙壁的反弹借了一个普通攻击上挑。完了的那个天机，我真以为他要接不上了，太漂亮了。 三人这边不住的赞叹声让岳中眠很不是滋味，走过去正想说话呢，田七已经转过面来向他。 哎，听我劝，不要再和这人过不去了，你不爽别搭理他就是了，其他我来和他交涉吧。 岳中眠默默地点了点头，心里有点小酸楚。他知道田七他们这是已经准备去拉拢这人了，这种水平的高手哪个工会不想抢着要啊。相比之下，自己不过是岳伦工会很普通的一员，没人会为了他再去和这样的高手过不去的。 哎，打得漂亮。 那只绿蜘蛛被君莫笑一气连到底给直接打死了，田七三人立刻围上去赞叹着，这赞叹都不需要刻意，因为人这技术真的是没得说。 哎，兄弟，现在才看出来你身手大大的不凡啊。 田七说着。 没什么。 那人还是那么不以为然，对于这样的赞叹仿佛和之前岳中眠对他的那些陷害一样，这人都没有什么感觉。 兄弟是别去哪个工会过来的开荒高手吗？ 田七问是这样问，但心底里觉得可能性不大。工会的人哪会这么孤单，这人八成就是单身一人。没有，我就自己。果然。 是吗？居然没工会，兄弟这种水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怎么会没有工会抢着要？ 田七故作惊讶。新区嘛，还没有工会。田七一怔。 新区是没工会，但以前的老区呢？这样的高手总不可能是刚刚开始玩荣耀的吧？ 但人不说，田七估计很有可能是和原工会有什么不愉快，所以负气出走跑新区来玩了。 这是个机会啊， 正好要让人感受到他们跃龙工会大家庭般的温暖。 哎，兄弟以前哪个区的？ 田七开始问答游戏。我好久没玩了。答非所问，问答游戏第一道题就卡壳了。 哦， 田七也只能在这傲了。怎么寻找聊天的突破口呢？田七挠墙中。结果对方显然对聊天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继续走在最前。不过这次田七等人却是紧密地围绕在了君莫笑身遭，俨然是已经把他当作队伍的核心了。月中眠心里别扭，却也只能默不作声。有着大高手坐镇，副本进展极其顺利。四人携带的解毒剂果然是一个没用，因为君莫笑会把蜘蛛们的仇恨抢先圈拉到自己身上，然后凭借娴熟的走位、翻滚、跳跃等技巧腾挪闪避。四人有时甚至会沉迷在君莫笑华丽的技巧中，忘了打怪。 前面这堆我记得蜘蛛很多的，一杀光第一个小 boss 就会出现，而且是毒是蟒是随机的，是这副本里的一个难点。我们 田七我们的时候就看到君莫笑已经杀上去了，无奈改口， 好吧，我们上。 田七的寄语没错，这片地穴中的蜘蛛小怪的确很多，足足有七只，三毒四亡，而且仇恨连锁。众人刚一接近，七只蜘蛛已经齐齐冲出。 快上！ 田七招呼他三兄弟，君莫笑他是没脸去指挥的，人水平不知要比他高多少。不过这次这里一共有七只蜘蛛，田七觉得君莫笑技巧再高也不可能把仇恨全拉走，毕竟现在才十级，没有群拉仇恨的技能呢，所以他招呼大家一起向前，给君莫笑分担压力。 结果就听哗一声响，君莫笑手中战矛一抖，直接一个大半圆划了出去，四只蜘蛛全被劈倒，两只冲来，两只突网。君莫笑向后一个小跳，躲过两张蛛网的同时半身转空，手中战矛再抖，噗噗两声，身后两只蜘蛛各中一枪，落地后侧身翻开，躲开中枪蜘蛛新吐到的网，起身一记天机，第七只蜘蛛被挑上了天，网都吐不出来了。田七四人顿时风中凌乱了，这还是人吗？ 四人都很想说这句话的，但荣耀这该死的当前语音说了就会让人听到，好像不太好，可除了这句话实在没有言语能表达他们此刻的心情了。 180度的横扫，或是 众人憋得只能用敲字去私聊。 小后跳半空转身还能准确刺两枪，滚动后的天气时机掌握得刚刚好，浮空最大，这不是人类。 众人一致认定以上这些技巧全是基本动作的结合，但却不是人人都用得出来。就拿180度的横扫来说，不过就是个普通攻击，但出横扫靠的是鼠标甩动，甩得越快幅度越大。此外 也和角色的攻速等属性有关。在十级这个间段，能甩出180度的横扫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办到的。众人真是膜拜的死去活来了，就连月中眠也不得不承认，这人硬生生用技术做到了在十级时不可能的群拉七只小怪，这太不讲理了。 兄弟，你这战斗法师的技术真是太霸道了。 田七这次真是不带丝毫恭维讨好的意思，他要不去称赞这么一句，自己就要被憋出内伤了。 哼，还好了。 君莫笑深陷七怪包围，戳刺挑劈依然是游刃有余。田七他们也不好意思干看，一拥而上。他们也都是老手，对仇恨控制到位，不会乱了君莫笑千怪的节奏。原本以为很难应对的七只小怪，最后又是轻轻松松地化解了。但四人都明白，这轻松化解是建立在那人变态发挥的基础上，没有这么一个人，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局面。七只小蜘蛛刚灭，就听一声很怪的尖叫，第一只小 boss 闪亮登场了。众人还没见到蜘蛛，先听到了蜘蛛的声音，完了就见一团很浓厚的紫雾喷了过来。 是毒蜘蛛， 田七高喊着，但这团紫雾来得太突然，范围又很大，有两位都没能躲过，连忙一边跑一边抽出解毒剂来使用，用完却是大惊，这生命还是冒着泡的往下降啊。 怎么没有用啊？ 二人大惊， 解毒剂的等级低了， 叶修说。 是， 两人齐骂，这是他们低级没来过，高级后再回来碾压这副本不会察觉的问题。那时他们等级对怪都是压制，怪的这点小毒也不会放在眼里，根本不会想着解毒什么的。但现在精心准备了解毒剂，结果在关键的 BOSS 战里居然用不上，这不坑爹吗？君莫笑甩手给了他们二人当中血薄的一个人一个治疗，完了已经朝着一号 boss 冲去，同时开始指挥没中毒的田七和月中眠，灰毛指了一个方向后喊道， 田七七点钟站位，小月月去四点钟站位。 小月月， 月中眠险些吐口血出来，但现在不是纠结的时候，田七已经问都不问就跑向一点钟位置，月中眠也赶紧到位。一号 boss 随着毒雾已经冲了过来，这家伙膀大腰圆，比普通蜘蛛大了足足有两圈，这种体积庞大的怪物玩家要击中难度明显比打中暗夜猫妖那种体积小的怪要容易得多，但体积大的怪却有另有优势，由于身子较重，这种怪无论浮空技或是其他一些制造位移的技能，在他们身上效果都要打折扣，折扣多少还要看他的具体体重和攻击者的力量。